尖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二。按照惯例呢，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职业发展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那么在进入我们的咨询环节之前呢，首先跟大家来说几条和就业有关的新闻。八月份呢，也是一年一度的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啊，一年呢有两次，那暑期会有一次。那么最近呢，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和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了第15场2018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的专场招聘会。那这次招聘会除了现场招聘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就业指导、政策咨询、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等综合的服务。参加这次活动的用人单位啊，有40家，有哪些单位呢？有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还有同仁堂，还有北京未来科学城、北京乐普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等，总共提供的岗位是233个啊。如果说家有毕业生的话啊，明年毕业的话，或者说今年已经毕业了，但是还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那么大家可以互相的传达一下这样的信息啊，就是目前正在举办的是一个针对于北京地区毕业生的就业服务月活动。那么刚才说了，这个岗位呢是233个啊，这只是这一场招聘会的岗位。那截止到目前啊，一共举办了14场招聘会，有320多家单位来，提供的岗位是将近5000个，有1700多名高校毕业生参会求职，现场呢也收到了1000多份简历，其中就有700多人和用人单位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就业意向。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参加这次招聘会的一些单位的性质哈，国有单位以刚刚举办的这场为例呢，国有单位是18家，占到用人单位的45%，民营企业是22家，占到55%。招聘的专业呢，主要集中在像计算机呀、电子啊、营销啊、财经啊等专业。其中对硕士及以上学历有要求的，大概是占到总数的24.7%。对学历在本科以及本科以下的这个要求的数量呢，大约是占到75.3%。今年呢，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通过协调高校提前掌握毕业生的信息，在这个服务月期间呢，对2018年北京地区，就是北京地区啊，离校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建立台账，结合个人的专业和就业需求进行精准匹配的推荐。换句话说，就是同学们还没有找着工作啊，不用着急啊，这个现在很多部门啊都主动的为你来提供一些信息，做这种精准匹配的推荐。也就是说，想着他们的人啊，不仅仅是老师，也不仅仅是父母，还有很多。那么同时啊，为帮助2018年享受一次性就职 求职创业补贴的604名北京生源的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的就业啊。那么各个区的相关机构对本区享受补贴的毕业生呢，也是跟踪调查，提供像就业推荐呐、政策咨询呐、简历诊断呀、心理辅导啊、职业能力测评啊、面试技巧啊等等一系列的和附加服务。这些服务啊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收费。那和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个暑期服务业我感觉就是好像周期拉长了，而且举办的活动的这种场次和频次都比较的多，另外呢就是岗位也比较多一点。那如果说大家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想起来去参加这个现场的招聘会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登录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好工作，那挺好记的哈，好工作三个字，可以了解更多的这种暑期服务的安排，包括其他的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那目前这个暑期服务月还在进行当中，大家呢也可以互相的转告，如果家有毕业生的话呢可以留意一下啊，留意一下。也希望呢在这样的招聘会当中，大家能够提前那么半年的时间啊锁定自己未来的就业单位。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说的呢是针对于应届毕业生的这个求职就业的服务哈。那其实啊，现在啊，应届毕业生应该来说在整个求职大军当中，他们享受的待遇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么多的政府部门啊，还有这么多的这种企业啊，都去招聘，是吧？那就算他们去了之后呢，据说啊也得这个好吃好喝啊伺候着。为什么呢？说最近啊在网上流行这么一句话啊。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不要大声责骂年轻人，他们会立刻辞职的，但是你可以死往死里骂那些中年人，尤其是有车有房有娃的那些。你怎么看？你是属于被骂的，还是属于你去骂别人的？ 我属于孤立观看观察。 你肯定不属于年轻人了。 对对， 嗯 啊，他主要是这帮中年人吧，他倒不是说有车有房有娃，而是房贷没还完、一个月得还1万多2万多房贷，所以、所以他就被套住了。 就跟以前那的士司机开玩笑说，每天一睁眼就欠了几百块钱的份子钱。 对， 那对于这些人来说呢，每天一睁眼就欠了很多的奶粉钱、托儿所的学费哈、还有什么房贷呀、车贷呀等等这些个钱， 对， 是吧？所以人不敢轻易辞职， 对， 可劲儿骂，真是这样吗？ 这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吧？但是年轻人你也可以骂，因为年轻人还有房租呢， 嗯， 对吧？90后年轻人还有房租呢。 就是说，你得心里掂量掂量，哪一个可以往死里骂，哪个呢？别往死里骂。 嗯，但我觉得这个也有问题啊，就是说 有问题。 你往死里骂又能怎么样呢？就是、他不出活还是不出活啊？ 对，你效益能提高吗？是不是？你的客户能更多吗？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你这个劳资双方之间是一场博弈，对吧？你说你不能骂年轻人，其实你自己也有担心，你把一些人家辞职了，你也拿不着人手去用，对吧？那万一这个老老实实的小绵羊们，他哪天这个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对吧？你把人逼急了的话，也挺那个受不了的。 当然这话呢其实它是说明了一种心态，就是很多中年人啊哈，他还是有很多的顾虑的，他不敢随便的辞职。 对， 至于骂也好说也好，那是一种表达，我们不建议大家呢在职场当中用脏话，是吧？有什么话如果心平气和的都说不了的话呢，那么你们就冷静下来哈，最好不要见面啊，不要话赶话，最后呢就是成骂了，是吧？骂不成最后就动手了，这不好啊。如果大家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的话呢，互相啊都凉快凉快啊。那么说到这个中年人的软肋，换句话说七寸到底是在哪里呢？ 就他有负担吗？ 有负担 啊。 这么多的负担，是吧？就像那个蜗牛一样啊。越背越重这壳，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对，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是各种各样的，这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做这个叫什么流产手术的广告啊，对吧？流产手术的广告就是中间有负担娃这个什么什么，所以一绝负担就在我们这儿做流产吧。 哎，原来是在这儿啊哈。其实我觉得呢，每一个阶段的人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痛苦， 嗯， 当然也有他的这种优势， 嗯， 都有是吧？中年人虽然说不能随随便辞职，但是人家。也积累这么多年了，也有一定的人脉资源， 嗯， 至少一个熟练工种，嗯，对不对？年轻人呢，虽然说，没有什么负担，就像你说的，这个光脚不怕穿鞋的， 嗯， 啊，但是呢，他也面临着，就是比如说， 他以后也得穿上鞋，你知道吧？ 他别说以后了，就是现在，可能他还面临着职业迷茫呢， 嗯， 是吧？你没辞，他自己就走了， 嗯。 等等，所以真的也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大家呢就是彼此彼此而已。在你这么大岁数的时候，我也好不到哪去。等你到我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呢，哎，你也不会比我更轻松啊。我觉得还是更要倡导一种和谐的职场文化吧。 不是，就我们当然是说要倡导一种和谐的职场文化，但是一般来说，劳资关系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矛盾性的。 嗯，怎么理解呢？ 就是，我因为我当过资方，我也当过劳方，对吧？嗯，我也招过人，我也被招过，对吧？嗯，然后 就是你骂过人，也被骂过， 就是你招人的时候，你特别那个痛苦，你知道吗？ 嗯， 就是所有的钱花的都是你的钱。 嗯， 你招一个人，你给他发工资，花的是你的钱。 是， 你给他一月花7000，其实意味着你。开公司的你就知道，你一个月要的成本是14000，翻一倍。 嗯， 就是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成本在老板面前是翻一倍的成本，因为你不能光给他开工资，你还要给他上一堆保险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他在那坐的那个位置，那个工位其实是占钱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些其他的费用要翻一倍。所以如果他不出活，你给他开7000，一个月就你就少14000块钱，然后他又不能给你带来价值。 嗯。 对吧？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给你带来价值，有可能，当然他可拖一拖，比如下个月，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给你带来价值，所以你作为一个老板，其实心里还是蛮焦虑的。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理解万岁嘛。 嗯，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对不对？ 嗯， 你不当公司老板，你真的不知道哪都是要花钱的。 嗯， 啊，关键是业绩还没见着增长， 嗯， 赶上这个行业形势不好的话， 嗯， 是吧？那可能还账面上还会更紧张。同时呢，你不去打工，你可能也不知道打工的心态。是吧？求爷告奶奶的， 嗯， 然后呢，内心很纠结，表面上还无所事事啊。这个，嗯，家里呢已经一团糟了，这边呢还得整点到达，公司去打卡报到什么的。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楚，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多的理解和宽容。咱们尽人事是吧？尽人事。 嗯。 至于呢，这个有些时候呢。就像你说的，劳资方双方肯定还是有一些很难调和的矛盾， 嗯，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呗，是吧？没必要把这个关系啊弄得那么紧张兮兮的。 嗯， 而且现在我发现有一种趋势，就是特别喜欢渲染这种危机。 嗯， 啊，可能这种危机的一些文章也好，或者情绪也好， 嗯， 比那个乐观的情绪容易蔓延。 嗯， 你有没有感觉到？ 嗯。 就是一旦这个形势不好啊，或者说那某些行业出现调整的时候， 嗯， 这种危机的这种消息传得特别快， 嗯， 比那个发年终奖发了30个月的那种传得快得多。 嗯 嗯，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啊，这是人类，这是人是一种动物心理，就是人的本能嘛， 嗯， 就是因为危机让人存活下来。 嗯。 对吧？躲避危机是人类存活下来的重要的大脑的这个机制， 嗯， 对吧？如果有危机的，正是因为危机蔓延的快，所以我们这帮人才是最终活下来的这帮人嘛， 嗯， 对吧？要是危机蔓延的慢，然后你们还没，你觉得危机不算个什么事儿，真的火烧到你这屁股上了，你都已经人都对吧？这绝种了，命都没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是个好事啊， 嗯， 就跟这个人得病要吃药一样啊， 嗯， 但是要过量的话呢？ 也是好事，我觉得，就是你接纳就行。对，我觉得就悲观的这个带一点悲观的， 嗯， 就是我觉得悲观其实才是最乐观的，因为当你把事情想到最坏的时候， 嗯， 你们往回走一步都是幸运啊，对吧？所以你比如说一个人说我预期寿命就40岁，那你到41岁你就赚一年啊。 嗯， 你活到42岁又赚一年啊，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哎，关键是人家能够像你这么想回来，很多人做到的是可以悲观，但是没有像你那样圆回来。 啊，对对，那就像我这样圆回来就行了，对吧？ 谢谢华鑫，来听一首歌，最近有点烦。 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十三。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人生总有远得近的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太太发现你手裙子很短，他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这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麻烦，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我很麻烦。 是不是这首歌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去了呢？不管多大年纪哈，总有数不清的烦心事。其实我觉得李宗盛在他的这个辉煌时期写的很多的歌曲啊，现在至今还没有太多的后人来超越他。嗯，他把中年人的那种复杂的心情啊，不管是家庭、事业、身体，还有友情、爱情等等，写的还是挺现实的。嗯，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要是觉得心里特别烦，听听这样的歌多少也能够缓解缓解，因为我们都是一起烦的，不是你一个人在烦啊。 哦，我不听这个，我听青春修炼手册。 青春修炼手册我这也有，想听吗？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知道一把年纪了还听青春修炼手册？ 因为我们家孩子挺喜欢听这个。 孩子喜欢听是吧？那你从中会找到一些什么朝气吗？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你看多好。 为什么呢？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慢动作有啥好的呀？ 就比较开心呗。 嗯， 嗨，生活嘛，就开心就行了吧。 哎，我觉得就结合一下是吧，结合一下。有的时候呢，你知道不是一个人啊，大家都跟你一样，此外呢还有那么多乐子等着你去享受呢，是吧？不要把眼光都放在啊这个公司的这种争斗啊，或者是经营上的这种压力上面，生活还是有很多种角度的。我们下面来看这么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我想请教一下，我们部门的领导升职成了主管，我们部门的公司高层领导，现在呢又给我们的部门新任命了一个领导。我和原来的领导关系一直比较好，因为在他觉得呢我很努力，他也给了我很多的荣誉。这个他是一位女士啊，自从她升职之后，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对我明显冷淡，我的电话基本不接，微信回的也少了。我通过其他渠道得到的消息是她在领导层的会议上，那涉及我的事情她还为我争取呢，还为我说话呢。但我现在搞不清楚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现在怎么变了呢？我应该怎么和他相处呢？ 嗯 嗯，就是现在领导升了，做下属的呢，感觉领导对他不如原来那么的这个积极了。啊，但是呢，从侧面了解，领导心里还是有他的。 嗯， 哎，他该怎么和他相处？ 啊，这个领导晋升，这个保持神秘感和跟底下的员工那个保持距离感，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正常吗？ 啊，正常。这个 怎么升了就不知道自己？ 他一般提升了之后，他都就一般你作为管理者，你从一个员工做一个管理者，就或者你原来就是他的直属领导，你天天跟他在一起。耳鬓厮磨啊，不是耳鬓厮磨啊，就是你天天跟他在一起，对吧？这个开会什么的，然后你现在晋升等于隔了一层了，对吧？这个你不能，他跟你隔了一层，他再跟你去沟通，这显然是不太符合那个，就跟你频繁沟通，就不这个站在任何高层的角度来说都是有问题的， 嗯， 对吧？他只能跟他的直属下级来去沟通，和他的这个平级的，有业务关系的人来去沟通，他没有必要再跟你做频繁的沟通。 那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啊，我们能够理解，就是说，我跟你也说不上了，对吧？ 对， 因为咱们差着一两级了。 对。 但是这位朋友他现在的问题是，打电话对方不接，微信也很少回，他就觉得，那你这是要远离我呀？ 那正常啊，你为什么老给人发微信啊？ 那我打电话你不接我才发的微信吗？ 你为什么老给人打电话呀、啊、真是的。你应该发个邮件，你说哎呀这个最近这个职业上有一些什么样的那什么，或者有一些追求进步的那个什么，约个时间聊一聊、有时间约个时间聊。人家都是领导了，你都不应该跟人家打电话微信了，你应该跟人家秘书打电话微信约时间了。 嚯、 人家是高管了嘛，对吧？ 哦，这还升了一层就这样了。 那他升了一层他是高管了吧？ 那再升两层那还不得了，还得上天了。 那当然得跟他 啊，我在拿望远镜哈勃望远镜看他去了。 得用秘书给。 至于吗？嗯。但是我想说啊，如果你到他那位置，你可能就会更理解他。那我们还是站在这个理解的角度啊，理解万岁的角度。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某个层级的领导有多忙。 嗯。 是吧？就是可能无数个事情都来找你，那边要问你的意见，上头要等你的答复，客户那边还等你出方案，家里还有一摊事儿，是吧？包括你在外头买的银行理财，客户经理还跟你商量是不是要续一下，等等，所以可能在某一个层面很难理解到更上面的那个压力，或者说他的事务有多少。 而且我觉得这个下属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就他觉得他跟领导关系多好多好， 他可能把领导原来当朋友了。你见过朋友打电话不接微信很少回的吗？ 有啊，也很正常啊。 那他会给你解释，对吧？哎，我为什么 没接？我都也不解释，解释啥呀？这是你都跟他是朋友了，你也能理解吧？ 那是冲着有劲的 方式去的。他那微信朋友圈5000个人 啊， 你这么很快他就刷到底下去了吗？ 啊，那你在你朋友心里还位置不够 啊？对对对，我就知道位置不够，位置不够就不够呗，对吧？ 嗯，反正。这关键时候他还是帮忙的，是吧？ 嗯， 啊，有这一点就够了，是吧？ 嗯 嗯，他应该是把他领导就是特别当回事儿，当成那种就是无话不说呀。 他倒不是把领导当回事儿，他把自己当回事儿。对，就是你每个人身边的人，他都是有距离的， 有距离， 对吧？你最亲密的可能，比如说你老婆、你老公是没有距离的， 不能太依赖。 最近了，然后你再远还有距离，就有不、这个距离代表的重要程度，就是。就是你比如说我当了一个某一个位置，那我最重要的应该是我的上司，在公司里边最重要我的上司，或者是我的客户，我的某个重要客户是我最重要的人。 嗯。 然后呢，我的某个重要核心下属是我其次重要的。 嗯。 那再给我隔一级的重要度就变得低了。 嗯。 对吧？所以像他那种那个他领导已经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岗位了，那他对他领导的眼里的重要度自然就变低了，这个很正常。 嗯。 嗯。 哎呀，我想起一首歌啊，叫《朋友》。那歌是这么唱的，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你的领导当成这个朋友，对吧？ 嗯， 领导啊领导，你可曾想起了我， 如果你幸福就忘了我吧。 如果你正在和大领导幸福，请你忘了我。 嗯，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我，如果你正被大领导批，请你告诉我。 嗯， 我觉得你可以做这么一个角色，是吧？在他需要你支持的时候，你可以无条件咔上去。 嗯， 在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放手让他去飞得更高。因为他在重要的场合还是为你争取利益的。我觉得这一点就能说明很多事儿。比如说刚才华兴说啊，好朋友他也不回我短信，也不回我电话，但你跟人说 那个小王，也不能叫小王，叫王儿，那个我现在需要3万块钱，我们家有急事儿，你给我打过来。 又他不见，他肯定不见，我要是不理我。 那你这交友不慎。 这不能跟朋友借钱，我的观点。 好，总之呢，就是我觉得你想多了，是吧？ 嗯， 就这位朋友来说，他想多了啊。但是你想，这样的情况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吗？我觉得还好，不会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就像你说，大家可能都还能分清楚和同事的关系和领导的关系。 嗯， 可能有极少数就是跟自己原来的同事也好、领导也好，处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程度。 嗯， 啊，处到一个就是他像他这样的一个程度。 反正我觉得他有点不懂事儿。反正这个就是，他如果真有急茬，就急个急事儿，而且对他的那个领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他也没必要打电话，也没必要发微信，他发一个邮件，或者他也可以发微信说有一个急事儿，把这件事儿说清楚了。 嗯， 他领导自然而然会电话给他打回去。 好， 他要不然就都不是急事儿，你知道吗？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假设啊， 嗯。 他原来的一个还不错的同事，平级关系的同事， 嗯， 突然咔升了， 嗯， 当领导，但也不在一个部门啊，去别的部门了。 嗯，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处理？ 也保持你那个同事，那个升了领导的同事也会出戏，也会保持神秘感的。 啊， 你 朋友， 特别是刚刚晋升的，我们领导，我之前那领导，他原来是部门经理，现在应该是院长了。 嗯， 就是，然后本来他升院长的时候，他们我那几个，因为我已经离职了，我就说一块吃顿饭，然后我说别，人家刚当老大的，人家正要那个什么呢，就建立自己的威信，建立自己的神秘感了，你这就去，这不是时候，你这 哎，我可愿意做这样的事儿了。 他位置坐稳了，比如说他坐了半年，他位置已经坐稳了，这时候你再跟他联系。 哎，我可愿意在这上面添乱了，小马呀。怎么啊，当领导了不认识哥了，来跟哥出去喝两杯呗。 对，这时候那我就不能理你了。 你不理我 可不就这样吗？ 还是不是兄弟？ 所有的这个就不懂事了吗？这就属于 我就爱干这挑事的事儿，看看你怎么办。 嗯， 好了，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这首歌叫是你变了吗。 真想和你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 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难，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个星期二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职业生涯发展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马华兴，你说30岁转行来得及吗？ 来得及， 来得及啊。 啊， 那你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 嗯， 他说我快30了。 嗯， 大学专业学的是美术，我也喜欢学美术。但是毕业了，家人逼我转行。 嗯， 我听他们的话了，转行干了5年招标的行业。 嗯， 现在干的一点都不好，完全成为了跟我一起进去的同事专门帮人家打杂的事儿，我来干。我很不服气，我家里条件本可以支持我的理想，但是他们宁愿花很多钱给我安排工作，也不会支持我。说实话，我心里有恨，但是我不懂得感恩。不是我不懂得感恩，我是很生气，为什么家人从来不会鼓励我？我每次有想法的时候，他们都要打压我。我现在也没有什么自信了，在这个单位我成为了空气。我听了他们的话，现在还不是一事无成啊？明明我可以在专业上有所成绩，现在年纪大了，也没有竞争力了。我呢，还喜欢烘焙行业，我想请假去学，他们也阻挠我，弄得好像我要请假去干一件坏事，说我有病。因为我家里是不可能让我辞职的，所以我想问问我该怎么办。他家里已经把他限制住了。 我觉得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叫就是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很看重他们家里边人对他的观点和对他的意见。 嗯。 对吧？如果一个人无所谓，他并不看重家里边对他的观点、意见和看法，那他自然也就不太去关心家里边反对就反对。这世界上反对我的人多的是， 关键就是家里人反对他听，家里人的意见他也听， 对他听，他关注，他看重。 嗯， 主要是 家里人不让他干，他也不干。 对， 虽然他心里是另外一番想法。 对，就是他为什么心里是另外一番想法，但是他行动上不干，他的身体还是很那个， 对， 很那什么，是因为他看重家里边人对他的看法， 家里 人 的 观点， 那个观点也好，要求也好，就是法律，他不能触碰。 对，这是他的认为啊，这是他的认为，这是他看重的，他有这个价值观。 他认为家里边听家里边的人是有价值了。那有另外一个人会认为说听家里边人也没什么价值，对吧？家里边人我自己挣钱，我也不需要你养活，那他自然就可以走了。 那为什么听是听，内心又是内心的这种纠结？ 对，所以有两种可能，就是他为什么会看重家里人的观点，他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真的家里人的意见真的对他很重要，比如说家里边父母对他，要是他一不同意，父母就要死要活了，他觉得父母的身体和健康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为了父母的身体健康也要那个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对吧？他另一半的身体健康就要死要活，对吧？这是一种他真的很看重，还有 一种牺牲是吧？ 对，就一种牺牲。对，还有一种是驯养，就是家里边就从过去就养成了一种模式了，对吧？ 条件反射了， 对，条件反射了，对，就养成了一种模式。从小对不对？家里说你得听话，他就听话，然后就没事儿，然后哎又得你得听话，然后就这么，他形成了一种模式，他并没有觉察这是一种模式，也并没有觉察这背后他到底看重了什么 啊，就是已经无力反抗了， 对。就形成了类似于叫做习得性无助。 嗯嗯，这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嗯， 也不是因为找工作这件事情，家庭会给他一些建议、压力、可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会受到来自家庭的影响。 嗯， 进而才形成目前这样一个局面。 嗯， 好， 所以对他来说，这从另外一个就叫心理舒适区，这是他的心理舒适区，就是家里边一说什么他就听。家里比说什么他就听，这是他的条件反射的这个反应，这是他的心理舒适区。 换句话说，也正是因为家里人都给他安排了这些，他才没有机会去尝试什么画画呀、做烘焙呀，也没有在这些领域接受过挑战，哪怕承受一些失败的后果，都没有过，对吧？所以自始至终呢，他在选择这个问题上倒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只不过呢，就是大家都是叫做什么呢，那话说的可能严格一点啊，严厉一点，叫饱暖思淫欲，是吧？你是没有尝试过找工作的艰辛，所以你现在在想，哎呀，我要不干这工作，我干一个我想干的工作，那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儿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啊，饱汉不知饿汉的饥啊，家里人帮你找了这么多工作还不错了，是吧？你是应该感谢一下。这是一个维度，就没有家里人的这样的照顾，这么多年的照顾，把你放到社会上去。 哎，也不一定，他要是刚毕业就去按照，因为他学的就是美术嘛，所以我也挺难理解的，就是说你家里人要是掌控他、控制他，你当初别让他报美术，你要当初就让他报那个什么报价什么之类， 限制到底。 对呀，你干嘛一开始要让他报美术啊？对吧？我报美术肯定是因为满足他的兴趣来去报的，那你既然让他到 家里人说了报吧。啊，让你快活四年之后你还得听我们的。 对啊，我觉得你就控制他一辈子就完了，对吧？他完全看不到外边的世界，然后他如果当初学的不是美术，他学的就是什么报价什么之类的，他现在也不可能有乱七八糟的想法，他有那些想法他早就那些都是想法，我都没能力。 那不管怎么说，既定事实了啊，学的美术是吧，但是不想干这个什么招标工作了。我刚才说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真想出来的话，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因为你确实没有经历过啊，找工作的苦是吧？去一个单位面试啊、应聘啊，这些你都没有经历过，包括在一个新的岗位上，你可能要接受一些挑战，这些你都没有经历过。包括你现在干的也没有太多的起色嘛，是吧？就成了一个这个打杂的了，干了五年才。那这个你要想好，就是说，哎呀，我要冲破我的封建家庭啊，我要到社会上去。结果发现还是封建家庭好，有这样的可能啊，不是说你。就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可能，最后还回来了。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好，那华兴，你接着说，还有什么建议给到他？ 可以凭那个兼职去干嘛，对吧？就是你他不是学个烘焙，就花点钱学个烘焙，这可以吧？ 他想请假去学呀、 啊。啊，花着请假，这个公司请个假去学有什么？反正家里边给安排了， 家里不批准啊。 啊， 觉得他好像不务正业呀、啊。 就学呗，真是你偷偷学。对吧？我从小学的什么东西我都不跟家里说，知会他们一声就完了。 我觉得但凡一件事情你要想学，真心想学，一定有机会的，对吧？ 就是、 所以不一定要请假这那的，你周六周日你也可以啊，你晚上也可以、啊、 有周末班，那个新东方烹饪，某东方不是新东方，某东方烹饪学校有周末班，有业余兴趣班。有，我认的，我这就找我咨询的，他人家真的就利用工作之余就报了这么一个班，学了半年，烘焙什么的都挺好的。 所以你不建议他什么裸辞啊这种？ 对， 对，暂时那个什么，暂时，因为他没有准备工作，他没有对自己的能力做一个系统性的评估，然后对自己的就要切入到一个新的领域里边，这些领域里边的实际环境做一个系统性的评估，这些都没干， 嗯， 所以呢，他至少应该花点时间，因为他现在那工作也是闲的时间多，肯定是这样的，对吧？这个他应该利用这些闲的时间，然后对他喜欢的那个工作、喜欢的那个领域、人群做一些更多的学习和接触，然后就是我们讲这个叫循序渐进。渐入佳境的方式是最稳健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 嗯， 是让你裸辞的跳进去的方式，当然也是个办法了。这就属于激将法，属于逼一个人，这个对吧？这个人是可以被逼成功的， 嗯， 但是也有可能被逼得更差。 嗯，我觉得如果把你的家庭比作一个这个大的堡垒的话， 嗯 啊，你要想冲破， 嗯， 你别一开始就拿一炸弹给炸一洞，你炸不了， 嗯， 对吧， 嗯？ 你不一开始就拿一个特别粗的那个木棍咔去。撞那个门也撞不了， 嗯， 对吧？ 嗯， 你先迂回一下，是不是？ 嗯， 做点准备， 嗯 啊，找点砖头，是吧？ 嗯， 垫垫高，逐渐的垫高，适当的时候你也有这功夫了，是吧？ 嗯， 你也比较扛摔了啊，垫到足够高，你翻过去然后跳下来。也许那个时候家里一切也觉得啊，这孩子还行啊， 嗯， 水到渠成， 嗯， 不要太过激。为什么呢？因为堡垒不是一天修成的啊，你。也不是那么容易轻轻松松的就出去了。祝您好运。 变了吗？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步伐，是你变了吗？对你的感觉应该停止吧，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已经不再看见你眼中的天。 可能他的家长也在说，这孩子怎么这样了，受什么刺激了，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当你想做一些改变的时候，周围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那么怎么把这些反对的声音利用的最佳，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掌握一个时机的问题啊。 嗯， 在老话说得好啊，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着急， 嗯， 啊，把自己的这个理想啊埋在心里，然后呢， 嗯， 默默的行动。有一天的时候呢，机会成熟了，你再试着闯一闯。 嗯， 不行呢，还有家里这个港湾啊。华欣，你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案例？就是被家里束缚的不行 啊？倒也不是被束缚，就是这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嗯， 哦。就是他后来自己选择去做艺术了嘛，嗯，这个没问题，这个不是被家里的束缚。他之前选择的没选择做艺术，是因为他要挣钱嘛， 嗯， 然后也有被家里束缚的，有很多就是这种，就是在一个事业单位，女生在一个事业单位做的还可以，但是有自己的理想，想让自己更加有成就感，然后正好外边有机会要去，结果自己的老公不干，啊，说你看你还得养孩子，你还得这个那个什么之类的，你怎么办啊？到时候你走这个，你再干其他的，你这个工作生活不能平衡啊，这个， 嗯， 对吧？嗯，有这种情况 也有是吧， 嗯？ 那后来呢？ 后来走了。嗯， 他 就是我跟他说是这样的，我跟他说你跟你家里边或者特别跟你父母，跟你家里边谈，你不能跟他讲道理，你知道吧？就是假如你真的已经下定决心，并且已经做了准备，而且没有问题是有 offer 的，你就不能跟他讲道理，你要跟他讲感情。 嗯， 特别跟父母，你跟父母讲道理，父母是不听的，因为在父母的眼里，你永远是他的孩子，就你永远是小孩。 嗯，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除非像我这样开明的父母，对吧？ 对 我们家孩子想干嘛，我就说，那你得努力，你得为你的梦想而实现 啊！ 我就会这么说。 修炼手册的父母， 对吧？但是大多数父母都会把孩子，那你要真的有自己的理想，而且做了准备，并且已经想做的时候，你要跟父母谈，你就别讲道理，你不用说啊，我未来能挣多少钱，我做这事也能，你跟他讲说，你看你是我爸我妈，对吧？父母都会爱孩子，就像我也会爱我的孩子，对吧？ 嗯， 你想想我。去追求一个自己的理想，确实我也不知道未来能不能挣到钱，我也不知道未来肯定会遇到挑战。但是家到底是什么？家不就是个港湾吗？你在一个人在外边拼死拼活，然后磕得鼻青脸肿，回到家里边，他不就想来到一个港湾，然后家里边有一个人会说没事，我支持你。他不就是这就是家吗？这就是爱吗？对吧？你跟他讲感情，你知道吗？你讲感情，你父母一听一想， 那就是这样吧，对吧？亲爹亲妈得爱自己孩子嘛。 好，华星已经把底稿为大家打好了，啊，在这个基础上大家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啊。 对， 再配上青春修炼手册。 都打在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 青春真好啊！青春可以有很多犯错的时间成本，如果到了30多岁快40，还会有青春年华的那种冲动吗？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纠结，他说，我是一位女士，年底就37周岁了，4月底从周围朋友很羡慕的公司辞职了，原因是说不上公司具体哪里不满意，只是内心一直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还要给自己找一个辞职的原因，那就是我做了9年的通信行业，工资待遇尚可，但想到5年后10年后还在这个行业职位游荡，如果那时候再想离职做些其他的事情，好像就没有那个勇气了。离职至今也考察了一些项目，但因为担心没有经验，投资比较大，暂时放弃了想法。心情也由刚辞职时的小兴奋到平静，到目前的焦虑。焦虑的时候我也什么不去想，就看一些轻喜剧让心情放松一些。我发现这2个月来看的剧比之前10年加起来还要多，但是心里慢慢的恐惧起来，也慢慢的开始否定自己。从毕业至今在2家单位工作过，能力成绩都被原来的领导同事所肯定，好像以前的自己有点飘，感觉自己什么都可以做，现在好像清醒过来，发现现实还挺残酷，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 嗯， 你建议他听青春修炼手册吗？ 不是，我建议他不要去看那个什么，我觉得的问题是这个，你知道吧，问题是他在这个第一个他出的问题，第一个就我们老讲叫做渐入佳境，循序渐进，就你不能裸辞，你要想清楚，你万一后悔怎么样？是别人找我做咨询都说我要裸辞还是那什么，我说你只要能承担那个后悔就可以裸辞， 你可以裸不能辞， 对吧？ 你回家一个人干什么都可以，没人拦着你， 可以辞， 对吧？ 你要承担后悔，我跟你讲，万一你要后悔了，你愿不愿意扛得住，对吧？你说我扛得住，那就裸辞没问题。这扛不住，大多数人都扛不住。你在通信行业干9年，这其中你对第9年的时候就可以给自己的未来，下一步做一些打算，然后积累一些能力，学一些新的东西，然后链接一些新的人脉，这些你都不干，对吧？然后你说嘎嘣辞就辞了，那到时候就会出现这样情况。 嗯 嗯。 按道理啊，37了，不应该这么简单。 干9年应该不是37， 他自己说的 37了， 他换了2家公司嘛。 嗯嗯， 这像20多岁的人干的事儿，对吧？就是什么都没想好呢，咔，我先辞了再说。 嗯， 最后发现呀，现实挺残酷。 嗯， 不应该是干这么长时间的人的一个想法，是不是？这段时间这几年他 就太煎熬了，有可能啊 啊。太煎熬啊！ 他有几种可能， 他没有太煎熬，他觉得他干的还可以啊。 不是，他 就觉得 如果真的说有真的裸辞是正确的选择，就是他这个选择是值得的选择的人，他为什么呢？举例，比如说你不一定在通信，你比如说你在现在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出事儿了，对吧？ 就是生不如死啊！ 你躲这个，对，你在那个某视网，对吧？这个对吧？出事儿了，你赶紧跑，对吧？这个。 但他没有，他说了公司啊各方面待遇还可以，那个唯一要给自己找个原因就是感觉这5年10年都一个样。那时候再想出来没勇气了。 换样呗，你可以在这份工作里边你也可以换样，你结个婚你还5年10年跟你老婆老公是都一个样呢，对吧？ 嗯， 对吧？那你怎么不离婚啊，真是的。 就是他没有想到在公司里搞点事儿。 对啊、 他想要到外头去搞点事儿， 对呀、啊， 结果外头没什么事儿可搞，只能自己 就离婚了嘛，这不就是离婚了吗？就是干这7年之痒，然后一看，你看都是一样，旁边睡的就是他，对吧？那不离婚了，对吧？你也没想好，外边也没小三儿啊，对吧？ 这也不可能啊，这个法律道德都不允许啊，不能干那事儿啊。 你从婚姻上来讲，7年之痒是正常的，就你看旁边睡个人， 就是、公司跟这个 结婚是正常的， 婚姻有点像， 对对对， 是吧？ 正常的。那善于经营婚姻的人怎么办？对吧？我重新房子重新装修一下， 嗯。 对吧？哎，我房子那个布局改一改， 对吧？我跟我另一半这个天天不出去玩，咱们出去旅游一下。 嗯， 天天都去旅游，都是这个叫什么？都是团游。我们来个自由行， 嗯， 对吧？我们整点事儿干，对吧？然后呢，这就经营了，产生一些新的火花。 如果你对于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已经没有什么担忧了，对吧？ 嗯，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在这岗位对你已经没有什么挑战性了。 嗯， 外头又没有想好到底要去干什么， 嗯， 一定不要像这位朋友这样，是吧？ 嗯、 裸辞，你可以原地整点事儿、嗯，哪怕不成功都没有关系。 对，这就是这意思。 嗯，但是好像我又仔细琢磨琢磨，其实像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也不在少数。 嗯 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好像日子过得还可以。 嗯， 老公挣的啊，或者自己原来的积蓄加起来啊，也还可以。 嗯， 所以有的人呢，那个躁动的心就开始。 没问题，然后我再给一招，就是说还有一招，就是你看他辞完了之后，他天天看美剧，对吧？说把这辈子美剧都看了。 嗯， 看美剧是他的一个兴趣。 嗯， 啊，这明显能看出，因为有的另外一些人可能有另外兴趣，我就旅游去了；有的人可能是这种，看美剧是他的一个兴趣。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看美剧的这种兴趣叫做消费型兴趣。 嗯， 我一直讲这个，对吧？叫消费，刷抖音也是消费型兴趣，对吧？你要把这个消费型兴趣变成生产型兴趣，你看完美剧之后能不能每看一集都能写一集剧评，在豆瓣网上写一集剧评，每看一集都写一集，每看一集都写一集。如果你能做到这个，你看100集美剧，你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影评人，有人会买你的剧评， 是， 就这意思。 关键是你能不能够看完之后写出100篇来。 对，这就变从消费兴趣变成生产兴趣，对吧？我天天刷抖音，我觉得这消费兴趣。后来我说，我能不能做个抖音？ 嗯， 哎，然后我就做了个抖音，然后就好几十几万粉丝，对吧？ 嗯、 你看，这样消费兴趣变成生产兴趣， 是， 嗯， 这个创业啊是一条不归路啊。 嗯， 不管是你什么时候开始，你可能都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啊，就像刚才华兴所说的，写影评也是这样，你不能写个3篇、5篇的，那一般人也不会写3篇5篇就成为传世经典。 对， 啊、 30-50篇。但是呢，但是现在的社会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像过去了，你过去可能得写300篇、500篇才能成为影评人，在现在你真的能写出个30篇、50篇来，不愁你没人找你。 嗯， 只要你写的质量差不多，而且也不需要你质量成为什么文笔写的多好，真的，你只要质量差不多70分左右的质量，然后坚持写个30篇左右，这个不愁没人找你，肯定有人找你，然后这个说供稿，然后给钱， 值。既然已经辞了，是吧？那就从现有的你最熟悉的领域，你最擅长的，最有兴趣的领域里面看，找出那么几个点来丰富一下你日常的生活，或许从中还能够找到未来第二条事业的新的起点呢。非常感谢今天华新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沟，明天见。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 渡银河与牛郎相会，喜鹊贡献出羽毛和身体，填河成桥。 我们喜鹊是鸟纲鸭科的一种鸟类，共有10个亚种，体长40到50厘米，雌雄羽色相似，头颈到尾部都是黑色，并自前往后分别呈现紫色、蓝绿色、绿色等光泽，双翅黑色，而在翼间有一大型白斑。我们全年大多成对生活，在旷野和田间觅食，繁殖期捕食昆虫、蛙等小型动物，也盗食其他鸟类的卵和雏鸟，同时还吃瓜果、谷物、植物种子等。我们喜鹊家族栖息多样，喜欢出没于人类活动地区。如果您常去大兴魏善庄的世界月季主题园，就能看到我们的身影。 作为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举办地，世界月季主题园拥有10多个特色主题园区，可以看到来自美国、德国、英国等15个国家的400多个月季品种。我们喜鹊家族每天徜徉在这样的花园里，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前不久，在丹麦举行的第18届世界月季大会上，位于大兴魏善庄的世界月季主题园获得了世界月季名园的称号。